独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你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你不停留。因为晚有我的衣袖， 就让我放不下，把你 把你遗忘，我们发的愿早就成为刻骨铭心的力量， 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

在

风一次痛了双眼，曾以为只是寒冷如常的冬天，不管我倔强的执念。如果冰冷的大雪冰冻了一切，我会等在 的香油，在繁华的公社，他们相逢。 勇气，傻傻的曾经。

白云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你。

Open up destiny Falling off so quickly To you I'm not gonna love you To you I'm not gonna love you I'm not gonna love you

run, little rabbit, run. I leave one good hand on the wheel, been counting my markers for days. Everything falls further behind. I can disappear in several ways. So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Run, little rabbit, run.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Sleep through the morning. One little man to one mighty sun. Try to break away from yourself. Just throw your broken bones in a heap. All your blood and guts are exposed. Your spirit has been begging to leave. So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Run, little rabbit, run. Just run, little rabbit, run. 车厢重轻叹，人类从挤迫中高烦恼时的喧哗，指引命途路线，没有得拣。朝九着新衫，投入来上晚午的班，轮换过的岗位，冷眼望人渐散，为了三餐，人像你。都平凡，要踩在生活全之间，想停留一刻也无时间，曾认为世界太简单，相拥可以敌过磨难，时代全变。进化要精简，为旧存擦拭变新番，麻木了的心境，放弃热情任性，变了贪玩，拼搏到心间，全活难道要靠称赞，疲累过的躯体，再努力仍害怕，没有资产。人像 刻有没时间。全变了，我只好苦苦死撑。Oh yeah， 在明了世界大孤单，公转中生活太艰难，愿尽力别老去，终需要习惯。 我是一个80后，小时候香港很远，小时候的香港是哥哥姐姐